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数据中心操作系统上市敲钟啊，终于到了上市敲钟的这个阶段了。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说过，在内核态啊，有很多很多的模块，可以帮我们管理一些硬件设备。最重要的硬件设备呢，有四种啊，一个是 CPU， 一个是内存，还有存储，还有网络。那最初啊，我们使用那些汇编语言的前辈，在程序中它是需要指定我到底是使用哪些硬件设备的。比如说我写程序的时候，我就要指定我使用的是哪个寄存器啊，我应该放在内存的哪个位置啊，我到底是写入或者是读取哪个窗口啊啊等等。对于这些资源的使用啊，需要程序员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要不然呢，一旦账不错了位置，那程序呢就无法运行。那为了将程序员从对硬件的操作里面解放出来呢，提升程序设计的效率，于是啊，我们就有了操作系统这一层，用来实现对于硬件资源的统一管理。那么某个程序它到底应该使用哪个 CPU， 哪部分内存，哪些硬盘，那只需要调用 API 就可以了，这些啊都是由操作系统进行分配和管理。其实啊，操作系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调度。因此啊，在内核态里面就会有这些模块，有进程管理子系统、内存管理子系统、文件子系统、设备子系统和网络子系统。那这些模块呢，通过统一的 API， 也就是系统调用，对上提供服务。基于这些 API 呢，在用户态啊，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我们使用好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比如说有用户管理、软件安装、软件运行、周期性的进程、文件管理、网络管理、存储管理等等。但是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管理的呢还是少数几台机器。当我们面临数据中心里面成千上万台机器的时候，仍然非常的痛苦。如果啊，我们运维整个数据中心依然像我们运维那一台台物理机的这个前辈一样，天天关心哦，这个程序我到底放在哪台机器上，它使用多少内存啊，多少硬盘啊，每台机器我应该分配多少内存多少硬盘，还剩下多少内存多少硬盘，那这时候啊，这个运维的这个人啊，头就大了。因而呢，对于数据中心，我们也需要一个调度器，将运维人员从指定物理机或者虚拟机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对于物理资源的统一管理。这呀，就是 Kubernetes。Kubernetes 它究竟有哪些功能可以解放运维人员呢？为什么它能够称作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呢？我这里啊列了两个表格，将操作系统的功能与模块和 Kubernetes 的功能与模块呢做了一个对比，你可以看一下。 Kubernetes 啊，它作为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啊，还是主要管理数据中心里面的四种硬件资源，还是上面我们说的 CPU、 内存、存储、网络。那对于 CPU 和内存这两种计算资源的管理呢，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技术完成，它可以将 CPU 和内存的资源通过 Namespace 和 Cgroup 从大的资源池里面隔离出来，并通过镜像技术实现计算资源在数据中心里面的自由漂移。就像我们上面说的一样，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啊，汇编程序员呢要指定程序运行的 CPU 和内存的物理地址。那同理呢，数据中心的管理员呢还需要指定程序运行的服务器以及使用的 CPU 和内存。现在啊， Kubernetes 它有一个调度器了，叫 Scheduler， 你只需要告诉它，哎，我想运行10个4核8 G 的 Java 程序，它呢就会自动帮你选择那些空闲的有足够资源的服务器去运行这些程序。对于操作系统上的进程来讲，也是由主线程来做主要的工作，还有其他的线程来做辅助工作的。那对于数据中心里面运行的程序来讲，也是会有一个主要提供服务的程序，比如说我们就上面说那个 Java 程序。那么还需要有一些提供辅助功能的程序，比如说监控啊、环境预设置啊等等。 Kubernetes 啊，会将多个 Docker 组装成为一个 Pod 的概念，在一个 Pod 里面往往会有一个 Docker 为主，其他多个 Docker 呢为辅。那操作系统上的进程呢，会在 CPU 上切换来切换去，那它使用的内存呢也会换入也会换出。在数据中心里面，这些运行中的程序能不能在机器之间迁移呢？能不能在一台服务器故障的时候选择其他的服务器运行呢？反正啊，我们关心的都是运行10个4核8 G 的 Java 程序，我们又不关心它到底在哪台上运行。 Kubernetes 里面有个叫 controller 的概念，它可以控制 pod 们的运行状态以及占用的资源。如果10个突然变9个了，那么就选一台机器添加一个，如果10个突然变11个了，那么就随机删除一个。操作系统的进程啊，错了重新读，操作系统上的进程啊，有时候啊有亲和性的要求，比如说它可能希望在某一个 CPU 上运行，那么不切换 CPU 从而提高运行效率，或者说呢两个线程要求一定要在一个 CPU 上，从而可以使用 Pro CPU 变量不加锁，那交互协作呢就会比较方便。有时候啊一个线程它想要并开另一个，错了重新读，有时候啊一个线程它想要避开另外一个线程，两个呀不要共用 CPU， 以防相互干扰。 Kubernetes Scheduler 呢也有亲和性的功能，它可以选择我两个 pod 啊永远运行在一台物理机上，那这样本地通信啊就非常方便了。也可以选择两个 pod 永远不要运行在同一台物理机上，这样一个挂了呢就不会影响另外一个。你可能会问， Docker 可以将 CPU 内存的资源呢进行抽象，在服务器之间迁移，那数据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数据放在一台服务器上，那么其实呢就像散落在汪洋大海里面，用的时候啊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呢必须要有统一的存储。正像一台操作系统上多个集成之间要通过文件系统保存持久化的数据并且实现共享，在数据中心里面也需要这样一个基础设施。那么统一的存储啊往往有三种形式，我们分别来看一看。第一种方式啊叫做对象存储，顾名思义，这种方式啊它将文件看成一个完整对象，这么一种方式来保存。每一个文件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有一个唯一标识这个对象的 key， 而这个文件的内容呢就是 value。 对象呢可以专门分门别类的保存在一个叫做存储空间叫 bucket 的地方，这个啊有点像文件夹。对于任何一个文件对象，我们都可以通过 HTTP RESTful API 来获取对象。由于简单的 KValue 的方式，那么当要保存大容量数据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根据唯一的 K 进行横向扩展，所以说呢对象存储啊往往能够容纳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大。在数据中心里面我们保存文档视频啊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当然缺点就是你没办法像操作文件一样去操作它，因而呢要将 value 当成整个来对待。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这个啊是最容易习惯的，因为使用它呢和使用本地文件系统呢也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呢它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啊访问远程的文件系统。那多个容器呢就能看到统一的文件系统，一个容器写入文件系统的呢另外一个容器就能看到，这样呢就能够实现共享。缺点呢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性能和规模啊它是一个矛盾，规模一大性能呢就难以保证，那么性能好的时候呢规模往往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它不像对象存储那样能够保持海量的数据。第三种方式啊叫分布式块存储，这个呢就相当于云硬盘，是存储虚拟化的方式，只不过啊原来我们讲盘是挂载给虚拟机的，现在呢变成挂载给容器了。快存储啊没有分布式文件系统啊这一层，一旦挂载到某一个容器里面可以有本地的文件系统，这样的缺点是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容器挂载的快存储啊它是不共享的，好处就是在同样的规模的情况下性能相对于分布式文件系统啊要好。如果说为了解决一个容器从一台服务器迁移到另外一台服务器如何保持数据存储的问题，块存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不用解决多个容器共享数据的问题。这三种形式啊，对象存储呢使用 HTTP 进行访问，当然了没有问题，任何容器啊都能访问到，它不需要使用 Kubernetes 去管理它。而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分布式存储呢就需要对接到 Kubernetes 里面去，让 Kubernetes 呢可以管理它。如何对接呢？ Kubernetes 啊提供一个接口叫做 CSI， 叫 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 这个是一个标准接口，不同的存储呢都可以实现这个接口来对接到 Kubernetes 里面去。这个是不是特别像设备驱动程序啊？操作系统啊它只要定义统一的一个接口，不同的存储设备呢它的驱动实现这些接口就能够被操作系统使用了。那存储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网络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服务器上的 Docker 还是需要相互通信的。 Kubernetes 呢有自己的网络模型，是这样定义的，首先 IP per port， 就是每个 port 都有一个独立 IP 地址， port 里面的所有容器呢共享一个网络命名空间。 另外呢，就是集群内的所有 POT 都在一个直接连通的扁平网络里面，可以通过 IP 啊直接访问。所有的容器之间呢，无需通过 NET 就可以直接访问。所有的 Node 和所有的容器之间也无需要 NET 就可以直接访问。容器自己看到的 IP 和其他看到的呢是一样的。这其实是说，里面的每一个 Docker 访问另外一个 Docker 的时候啊，都要感觉自己在一个扁平的网络里面就可以了。错了，重新读。这其实啊，就是说，这个里边每一个 Docker 访问另外一个 Docker 的时候啊，都要感觉它在一个扁平的网络里面就可以了。要实现这样的网络模型呢，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 Kubernetes 有自己提供的 Calico、Flannel， 当然呢，也可以对接 Open vSwitch 这样的虚拟交换机，也可以使用 BI Control 这种传统的桥接模式，也可以对接硬件交换机。看，这又是一种类似驱动的模式，和操作系统面临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Kubernetes 呢，同样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叫做 CNI， 叫 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实现网络模型，只要对接这个统一的接口， Kubernetes 就可以管理容器的网络了。至此啊， Kubernetes 作为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内核的问题也解决了。接下来啊，就是用户态的工作模式问题了。我们能不能像操作一台服务器一样操作数据中心呢？那使用操作系统啊，我们需要安装一些软件，于是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apt-get 或者 yum 之类的包管理工具，使得软件的使用者和软件的编译者啊分隔开。软件的编译者呢，只要知道这个软件啊需要安装哪些包，包之间的依赖关系，安装到什么地方，而软件的使用者呢，仅仅是需要 yum install 啊就可以了。Kubernetes 呢，就有一套这样的包管理软件，叫 helm。你可以用它很方便的安装、升级、扩容一些数据中心里面常用的软件，比如说数据库啊、缓存啊、消息队列等等。使用操作系统呢，运行一个进程啊，是最常见的需求。第一种进程啊，叫做交互命令行，运行起来就是执行一个任务，结束了以后呢，马上返回。在 Kubernetes 里面呢，有对应的概念叫 job 啊，负责批量处理短暂的一次性任务，也即仅执行一次的任务，它保证批处理任务的一个或者多个 POT 成功结束。第二种进程呢，叫 no heap 长期运行的进程，在 Kubernetes 里面对应的概念就是 deployment， 它使用 deployment 呢来创建 replicset 呢在后台呢会创建 POT， 也即 deployment 里面会声明啊，我希望某个程序以 n 个 POT 的副本的形式运行，并且长期运行，一旦副本变少呢，就会自动添加。第三种进程呢，叫做系统服务。那在 Kubernetes 里面呢，对应的概念就是 daemon set， 它保证在每个节点上呢都运行一个容器副本，用来部署一些集群的，比如说日志啊、监控啊或者其他的系统管理应用。第四种进程呢，是周期性进程，也即 crontap， 常常用来周期性的运行一些任务。在 Kubernetes 里面呢，对应的概念呢叫 cron job， 啊，定时任务，就类似 Linux 系统的 crontap。来指定时间周期的运行指定的任务。使用操作系统，我们还需要使用文件系统或者使用网络来发送数据。虽然 Kubernetes 啊，它有 CSI 或者 CNI 来对接存储和网络，那在用户态呢，我们不能让用户意识到后面具体的那些设备，而应该有抽象的概念。对存储来讲， Kubernetes 它有 volume 的概念， Kubernetes 的 volume 它的生命周期啊是和 POT 绑定的。那么容器挂掉以后呢， Kubelet 呢会再重新启动容器，重新启动起来以后呢， Volume 的数据啊依然还在，而当 POT 删除的时候啊， Volume 啊才会被清理。那数据呢是否真的丢失呢，要取决于 Volume 的类型。 Volume 的概念是对具体的存储设备的抽象啊，就相当于我们使用 EAT4 文件系统的时候，不用管它是基于什么硬盘的，是一样的。那对于网络来讲呢， Kubernetes 的有自己的 DNS 还有 Service 的概念。Kubernetes Service 啊是一个 POT 的逻辑分组，那这一组 POT 呢能够被 Service 访问，每个 Service 啊都有一个名字， Kubernetes 呢会将 Service 的名字作为域名进行解析，那么解析成为一个虚拟的 Cluster IP， 然后呢通过负载均衡转发到后端的 POT。 那么虽然后端的 POT 呢可能会漂移， IP 也会变，但是 Service 呢会一直保持不变。对应到另一操作系统的 IP Tables， Kubernetes 啊有一个概念叫做 Network Policy。Network Policy 呢提供了基于策略的网络控制，用于隔离应用并减少工具面。它使用标签选择器呢模拟传统网络的分段网络，并通过策略呢控制它们之间的流量以及来自外部的流量。看是不是很神奇，有了 Kubernetes， 我们就能像管理一台 Linux 服务器那样去管理整个数据中心了。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Kubernetes 这个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可以订阅专栏深入剖析 Kubernetes。 下面我们对照着这张图来总结一下这个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它的功能。对于硬件层的管理涉及到 CPU、内存、存储、网络四种资源。对于内核层呢，有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对于 CPU 和内存的计算资源的隔离呢，是通过 Docker 技术来完成的。另外呢，通过 Scheduler 进行调度，通过 Controller 控制运行的状态。对于存储资源的对接呢，通过 CSI 接口，往往要对接分布式存储。对于网络资源的对接呢，通过 CNI 接口，往往要对接 SDN 网络。 API 层呢，将内核的能力暴露为接口。在应用层啊，可以运行各种各样的应用，有 RBAC 啊 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 进行用户认证和权限管理，可以通过运行 Job Deployment 和 Demo Set 来创建不同样子的应用，可以通过 Volume 或者 PVC 为容器呢提供存储，可以通过网络模型为容器提供网络，可以通过 Helm 呢安装应用软件。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Kubernetes 啊有一个简单的版本，你可以用一台虚拟机进行尝试，请你按照官方文档安装一个尝试一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